老师 say yo。 第二堂课早就抛下去找周公，第三堂课黑糖点心已经空空，第四堂课篮球不再受控，第五堂课跟着音乐老师唱咚，第六堂课实验失败难过，第七堂课书包收好准备 go home。 Boys and girls just want to show。 桌上的镜子反射看到后座的出头，自认为帅气幽默情场高手，但心里居然对他产生嫉妒，这感觉该怎么形容？ 坐在教室里眼神放空等着下课钟，黑板上写的知识都没搞懂，受够女孩们的大小姐举动，过分无理超难沟通。 敞开心胸去追寻快乐的出口，别怕寂寞，因为有我们在背后，加入以后我们全都各奔西东，要永远记住最初的梦。化妆包大世界，只要美丽的人才懂，所在的节奏一切 手里的电动好像从没停过，丘比特告诉我其实他不错，别让他默默地错过。 敞开心胸去追寻快乐的出口，别怕寂寞，因为有我们在背后，加入以后我们全都各奔西东，要永远记住最初的梦。心情总要到 Boys and girls just want to show。 敞开心胸去追寻快乐的出口，